啪啪，这位体育啪到的朋友，我问你，您也是大学毕业吧？这可是复旦中文系的，这是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 说啥字 啊？这位朋友提个字 啊， 就是那个啪 啪 啪， 绕到 十分美好。 啪，咱有的是词儿。啪啪，咱有的是词儿。咱换个字行吗？ 啊，就这字啊。 啪 啪， 郭啪子的啪， 郭啪子的啪。 啊，啪子姓郭， 你先别背手好不好？ 啊， 郭 郭莫若若若即若离， 离 离心离德， 德 德才兼备， 备 备战备荒。 这词儿十好年前听过这个。荒 荒山土岗， 岗 岗位责任制， 纪律性还挺强的。 制志同道合， 合 何去何从， 从 从若道强， 强 强大无比， 比 比翼双飞， 飞 飞煞走石， 十 十分美好。大学毕业， 不是这不算，这不算，这不算这个。 为什么？ 就不算。 为什么？ 为什么？ 为什么？ 为什么？你俩班的朋友他是你表弟。没错，他就是你们表兄弟，他安排一特务坐那儿，不管谁不算这个 啊。对对对对，这是我表弟，你上这边找，因为不是我表弟。 这边就没个表弟。小贞子拿一点好。小贞子，我现场采访一下。好，小贞子拿一点啊。好，别那边踢啪了，就别滚，再大声一点，滚。不是你们俩是同学吧？跟他都是复旦的，你们俩。好好好好，挺好。哎呀， 没错， 这得看出素质来了，就是不一样。这 提什么字？ 提的就是这个格 格， 就是格儿 格 格，很你这人很格。哎，同志 啊。哦，你问一下提格的这位朋友 干嘛， 姓字名谁，哪里住址？ 你管得着吗？ 一会儿我从格绕到十分美好，你就说了，提格的朋友是你表姐。 那是位男同胞 啊，是你男表姐。 啊，就这字来吧， 格绕到 十分美好， 格 go to bed。打谁打你呀？ 你到底说哪国话的？你 不是两国都有， 来回串是吧？ 哎， 说什么来着？你刚才 呀 呀 呀呀， 比格还难 呀。他有的是词儿， 有的是词 呀。 提格这方，谢谢你啊，你是我表弟啊。谢谢，非常好。呀 呀呀，鲁江畔， 嗨， 盼星星盼月亮， 亮 亮亮亮姐李姐， 你二姐全来了。